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大家好，我是赵思琪，来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今天我想对一个人说我的愿望。莉莉，你的前男友昨天晚上从哈尔滨坐11个小时的硬卧回北京来找你，他现在在你的楼下，希望你可以下来见他一面。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曾经在一起的1023天，也不要忘记你们想要一起开的1016咖啡馆。我希望可以听到你说好，希望今天晚上可以见到你们俩在一起。 秋天的风吹过原野，无尽的星空多灿烂，就在那分手的夜晚，你曾这样轻声告诉我，无论相聚有多遥远，只要我轻声呼唤你，你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我的姑娘，我的姑娘，我不知对你再说些什么， 一切到我身边，我的姑娘。 听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缪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艾利克被卷在了空中，头晕目眩，脸被沙石打得生疼，曼伊何尝不是？而此刻的他就像久经历练的战士，顺手捡起萨梅尔被震落的刀，躲开利牙猛插进老鼠的白腹。谁都不会相信这可怕的力量竟然出自一个纤弱的病女子之手，他脑海里已没有危险的概念，埃里克就是他的一切。拔出刀，鼠血喷在他的脸上、衣服上，他抬起枪口插进老鼠的伤口，扣动扳机，子弹将内脏轰击破裂，鼠尾松软的垂下，将埃里克瘫放在地。曼伊朝着女儿跑了过去，轻抱起来急呼着，埃里克却一动不动，他忙伸手去探那鼻息。萨缪尔也挣扎着向这边爬来，身后留下一道长长的血迹。跑，大家，埃里克快跑，快跑！他撕心裂肺地喊着，背对着老鼠的曼伊如梦初醒，可一切都晚了。老鼠颤抖着举起一米长的锋利右爪朝曼伊头顶劈下，曼伊用尽平生最后的力气，身体前倾，把女儿朝丈夫扔了过去。萨缪尔欠身接住女儿，冲击力让重伤的她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眼前的一切让她惊呆了。三道巨大的伤口纵贯着曼伊的后背，棉服破了，恒温服也破了，鲜血染红她身下的一大片荒地。曼伊倒在血泊中瑟瑟发抖，微弱地喘着气，煞力无情地打在她的身上。萨缪尔发出一种不属于人类的悲鸣，贯穿了浓密的乌云，遮天的风沙。他把埃里克平放在地上，不顾一切地朝曼伊爬过去，碎石划烂了四肢和皮肤，他浑然不觉。老鼠趴在一旁大口地喘着气，他拖着断腿抱起心爱的妻子，而妻子已气若游丝，巨大的爪子撕裂了他的肺，斩断了所有的肋骨，以现在的条件根本无法治疗，本就苍白的他失血太多。这个把他从死神边拉回来的女人陪着他在末世界不问痛苦，把一切给他，相濡以沫20年的女人，这个始终把她的安危牢牢牵挂在心上，几乎忘记所有存在的女人，她看着她从瘦弱的青年变成强壮的猎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为她孕育出那样一个美丽而健康的生命。她把曾经绝望的她拉出地狱，像天使般带给她那么多的欢笑与幸福。萨缪尔张着嘴却发不出声，悲鸣几乎撕毁了他的喉咙， 泪水像咆哮的江河涌出，涕泪横流，却说不出半个字，心口堵得要炸裂开来。过去在一起的日子像放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里控制不住地流淌出来。萨缪先生，年轻的声音像刺穿风沙的飞剑进入萨缪的耳朵。曼伊躺在他怀中，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眼神呆滞，仰着头，带血的长发散开，泪水与眼角滑落，干涸。萨缪尔把曼伊的左脸紧紧地贴在他的右脸上，沉默着，似乎没有听到喊声。曼伊的血水和他的泪水交织在一起。 KDA 远远地发现那对红光，鼻传感器闻到风中的血腥，就加速直冲过来。悲惨的现场震惊了他的电子回路，他拔出捆在后背上的钛合金锯齿刀，纵跃起劈属顶，一分为二。只见鲜血从曼伊后背淌射在地，形成一朵硕大的红花。曼伊与萨缪的周身几乎被染透，而埃里克躺在不远处的冻土地上一动不动。 KDA 急忙跑到埃里克身旁，将他轻轻地抱起。没关系，只是昏厥。他把女孩抱在怀中，用自己为青一块紫一块的她挡住风沙，快步向夫妇俩走过去。萨缪尔的怀中就像一个温馨的港湾，而背影则如一块雷打不动的巨石，在这阴沉的荒野上坦然地切割着狂怒而过的大风。他和曼伊无言地相视着。曼伊不知怎么的忽然想起了以前抱着埃里克喂奶水的情景，用尽力气挤出了一丝微笑。这是破洞的肺里最后的一点气息，这最后一呼耗尽了他仅存的力量，白皙而干枯的手垂下，表情永久地定格在那里，幸福伴着深深的担忧。萨缪尔仿佛回到他们相遇的那一天，他不辞辛劳与不惧肮脏地给素不相识的他处理身上数不尽的伤口，而他则不顾自身安危地把他从屠刀边救下。从逃出的那一刻起，他的心就已经属于了这个倔强的男人了。他也暗暗发誓要用尽一生去守护好眼前这个抚平他身心无尽创伤的女人。风小了，乌云散开，远处的地上一个巨大的新挖的树洞。艾利克渐渐地醒来，发现自己躺在 KDA 的怀里，头靠着他，左肩卷成一团。 KDA 抱得很紧，呆呆地看着前面，他很不好意思，却虚弱地无力挣脱，脸上泛起红晕，只得低头不敢看那张脸。 KDA 一直看着萨缪尔的背影，他一动不动地抱着曼伊的尸体坐在冻土上几个小时了。风一止，曼伊流血的伤口早已干涸，地面一片暗红，名为难过的感情在 KDA 的回路里流淌，他乌黑的眼中流露出忧郁的神情。艾利克突然想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他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挣开 KDA 的手，用力喊道： 爸爸妈妈。 萨缪的身体微微一震。啊，不要看。 KDA 伸手要挡住他的视线，可一切已晚，艾利克昏倒在 KDA 的膝盖上。一身血衣的萨缪尔抱着妻子挣扎着跪起，拖着断腿向一块平坦的荒地挪去，留下一路的血痕。他找一块干净的未染血的地方，把曼伊静静地放下，脱去自己的外套卷成枕头枕在他的头下，然后双手在冻土上抠挖起来。坚硬的地面割裂着他的指甲，他却只是挖，手指磨出泡破了，然后是点点血丝，接着是一道道的红，刨出的土又几乎变成了黑红一片。 KDA 抱着昏迷的艾里克走了过来，背对着 KDA， 萨米尔缓缓地停下挖掘，微微地摇了摇头。 KDA 欲说的话终于止住， 一种名为不要干涉的指令从他的回路里产生。当挖出一人大的坑时，萨缪尔的指甲已脱落了好几块，指尖血肉模糊，有些也露出了骨头。他挣扎着爬到曼妮身边，俯下身在他耳畔喃喃地说着什么，小心翼翼地将他抱起，望着他出神许久，低头亲吻了他的额头，嘴角便沾满了血。他脱下干净的内衬衫裹住手掌，光着上半身沾着自己的泪，慢慢地擦拭着妻子脸上的血污，然后他跪爬到坑边，将它缓缓地放进黑红色的土壤里，就要将它们永远地分割。坐在坑前望着妻子瘦骨嶙峋的脸，萨缪尔通红的眼一直睁着，痴痴地看，最后一捧土怎么也捧不起来。 KDA 抱着昏迷的埃里克转身走开。此时此刻，萨缪尔的世界不需要第三个人存在。 KDA 指尖的气流热敷着埃里克苍白的脸，直到渐渐有了血色。他的头依旧昏沉，视线也模糊，昏迷中喊着妈妈。 KDA 不知该说些什么。 妈妈，妈妈已经…… 醒来的埃里克忧伤的蓝瞳盯着 KDA 的脸，声音细得无法辨认，两行泪流个不停。他只能咬着嘴唇抽泣，紧紧安抚自己剧痛的要裂开的胸口，好一会儿才哭出声来，放声大哭。 KDA 把他带回到了伐木车驾驶席坐下，一言不发。经历了无法承受的苦，他们还要向前继续走下去吗？萨缪尔把自己的枪从老鼠身上拔下，拾起弯刀拭净土上面的血，一一插在曼妮坟前，祭跪许久。太阳渐渐西斜，从正午到傍晚，直到他跪转过来，穿上外套，一步步挪向伐木车，衣血结块，满目苍凉，犹如孤魂野鬼。 凯文，找到了吗？ 那声音像是从破纸窗户里露出的风。 KDA 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电路板递了过去。萨米尔默默地接下，挣扎着爬上驾驶台，一声不吭地换装。纸上的血泥已干，点点地沾染在那些机构上，又脱落下去。曼妮的坟墓在这片荒土上终会被风沙磨平吧。还有那代表萨米尔的两样物件，埃里克看着隆起的土包，什么都明白了。从今天起，他将成为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像千千万万活在这个世上的孤儿一样。他一声不吭，泪水从红肿的眼圈里流了下来。 KDA 想说点什么，却组织不起语言。修理完毕，巨大的车轮在荒草上重新滚动，小石块颠簸着三个人。驾驶席上的萨缪尔面无表情地直视前方，从口袋里掏出个物件，转手递向车斗中的女儿。埃里克看到爸爸血肉模糊的拳头，心疼地用小手盖在上面，大手把物品交给小手后就抽了回去，没有脸见自己的女儿，他或许是这么想的吧。埃里克打开五指认真地看着，那是母亲的铜镀吊坠，上面阳刻着一对翱翔的翅膀。打开后有一张发黄的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着盛装，苍白而清瘦，却神采奕奕地笑着。埃里克含着眼泪把她紧捧在胸口，又褪下连衣帽，低头把吊坠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站起身，从后面用沾染血泥的小手贴住父亲宽厚而苍老的脸颊，才发觉掌心下的脸早已湿润。蒙古民族有着悠久的游牧历史，攻守兼备的铁骑横扫过整个欧亚大陆，把疆土从北极拓展到了地中海。然而历史总是在轮转，后来的元帝国因固守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加之奴隶制统治的残暴，与其他文明的同化，他们便从霸主的名单中消失。 无论圣腿，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不仅仅是坐骑和劳动工具，对这种大自然孕育而出的奔驰生命，他们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敬重，甚至崇拜。进入后现代社会，西方文明强行入侵带来的发达机械代替了他们，蒙古民族被迫开始发展自己的工业，以抗衡市场的入侵，渐渐地有了一定的积累。载具设计成马是他们独有的创意。太阳西偏压地，光能不足，伐木车自动减缓了行进速度，远方的地平线上隐约有股烟尘自东向西在绵延，那是蒙古人引以为傲、世界独具的运输机械奔铁马。它有宽的脊背、刚的身躯、坚实的合金腿脚，小沟谷一跃而过，攀山越岭也不在话下。这种机械的地形定位机能很发达， AI 程序却很简单。萨缪先生，我发现个好东西。 KDA 盯着那股烟尘仔细地看。 奔铁马，你要做什么？ 那声音像风沙在撕裂糙石头。我想捕获它。萨缪尔摇摇头，眼神依然背着埃里克。 KDA 没有回答，跳下车，穿过风浪，径直跑向那股烟尘，一跃而起，拔出钛合金刀，在空中旋转着冲向了奔铁马的后背，刀尖直刺入马颈。 KDA 的双脚稳稳落在了鞍的位置上，马开始加速跳跃甩屁股，他急忙坐下，用双腿夹紧暗红色的锰钢合金马身，左手拔出刀刃，右手五指朝马后颈的裂口插下撕扯。奔铁马开始发疯似的乱跳，想把他从后背甩出去，场景就像19世纪的西班牙斗牛。而 KDA 不只是力量超乎想象，他撕开马颈覆盖的装甲板，丢在身后的荒地上，露出里面闪着蓝色的电路。他稍微看了一下，就熟练地扯断几根线，疾驰跳跃的奔马瞬时停止下来，前腿屈弯冲扑在地，四肢抽动。 KDA 一个地翻滚，卸掉撞击的力道，慢慢走回，撕开马首外皮，越过重重叠叠的机构，捏碎一块手掌大小的芯片，抽动消失了。萨缪尔的车刚好停在 KDA 面前。萨缪尔先生，我想……他指了指伐木车和身旁的金属马，我想把他们合到一起。 为什么？ 奔铁马的腿以后用得上。 可谁有这个技术啊？什么工具都没有。 我来试试。 KDA 用手握住一条马腿的十字螺钉，生生地拧开，倘若没有绝大的指力，握着光滑面扭动是绝对不可能的。萨米尔蹒跚地挪到车下，找块空地坐着看，双目无神。埃里克蹲靠在包裹边，双手环抱着膝盖，脸埋着不说话。萨米尔的眼神从混沌渐渐变成了惊奇，他看到 KDA 出色地肢解了奔马的基本结构，又拆散伐木车那些巨大的零件，把碳基的大功率太阳能电池板拼接在奔铁马身上，又将两个状态相对完好的车轮装在马身上。太阳向地平线坠落下去，改造还在进行着， KDA 幼稚的高温气流充当了焊枪的角色。奔铁马有自己的能源炉，这下就有两个动力，可惜他自己的燃料剩得太少了。 KDA 说。 摩托车？ 萨米尔如梦初醒。 KDA 把包裹放在车身两旁的乘务筐里，把埃里克抱上中座，又走过来帮助萨米尔。 凯文，你真是个天才，我从未见过你这样的智能机器人，你能够高效地学习和分析事物，力量与速度，还有你懂人的感情。 KDA 没有说话，安顿好妇女后翻身坐上摩托车的前位，躬身握住手柄发动了系统。 谢谢你那时走开，让我和曼姨能够独处一会儿。 萨米尔心中最后一句话没有说出来， 他怕让坐在前面的女儿听到。艾里克一直低着头，他并不怨恨自己的父亲，只是对命运感到痛苦。他想妈妈。巨大的车轮急速转动，深红的蒙铁摩托在荒原上扬起一股烟尘，奔驰而去。黄昏的地平线上绵延着拉长的影，仿佛要和彼岸的夜幕接壤似的。每个人都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遥望空荡荡的苍穹，不见一只飞鸟，西空处飞云满天，一轮银钩高挂在天，明镜四壁，银河流泻，映照着大工业衰败殆尽的世界。摩托车上的热风机呼呼地吹着，侧灯勉强照亮三个人围成的这个小环。 Katie 背靠着摩托车，坐在从四处拔来的干草上，双手抱着膝盖。这热风的力量通过他人工皮肤内的纳米传感器渗透过来，让他有种名为35度的温度感。遥望天穹高远，不知名的星球的光从四面八方经过遥远的旅途射过来，地球无数星球依然注视着你。热风在摩托车的电加热口升腾而起，又在半空中迅速消弭。人的一生对这个星球来说不也是一样的吗？因大地的能量馈赠而生，又因为没有根而迅速消亡。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割断了这对妇女的视线，食指碰了碰鼓起的裤管，内里的肿块已经变得僵硬。他不等撒面说话，便撕开裤管的小腿部分，一直露出受伤的膝盖，骨头断了，肌肉和皮肤撕裂，感染程度大概40%。 我没事。 触碰的剧痛让萨缪尔抽搐了一下。我可以做简易的手术，但是没有麻醉药，也没有好的工具。 凯文，不用了，我罪有应得。 如果再等下去的话，你将不得不截肢，如果拖得更久，会危及生命的。此外，我并不认为你有什么罪。疼痛让萨米尔说不出话来，每一次喘息都像从矿井坑道里吹出来的热风，他分明在发高烧。 KDA 当下决定违背主人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决定，这让他自己也感到奇怪，这种决定似乎不是从简单的电子回路中发出的。艾利克，包裹里有缝衣针和绷带吗？艾利克抬头看着 KDA 的背影， 在左边的小口袋里。 他似乎知道哥哥要做什么。 KDA 取出一个粗糙的野兽皮夹，里面的针头都已经磨圆，他用指力将其捏尖。 待会儿不准往这边看。 艾利克微微的点头，把脸重新埋在双膝中，银发从两耳垂到了地上。钛合金刀的锋尖被 KDA 右手的高温气流消毒。 萨缪尔先生，不要丧失信念，你的女儿还需要你活下去。 炙热的刀刃切开红肿的膝盖，一股浓血水霎时涌出，萨米尔的身体一阵猛抖，瞳孔骤然增大，他用最后的力气扯过毯子，一脚咬在了嘴里，刀锋所到，腐肉和脓血被剔了出来，高温金属把接触到的活细胞都杀死了，这是一种最痛苦的手术消毒方式。KDA 拔出了断开的骨头，圆头针带缝衣的粗糙线在萨米尔的肌肉肌腱，接着是皮肤上层来回穿梭，把伤口分层缝合，然后用两片木板固定住腿，缠满灰色的旧布条。整个手术用了十几分钟，萨米尔已经昏迷，嘴里的毯子被咬得稀烂。 KDA 变成这个时候用热风冲去他手指的血泥，消毒裹上布条，又把毛毯盖在他的身上。他忽然听到有人正站在自己的身后，用手和衣袖擦着眼泪。这一切埃里克都看到了，他转身把埃里克带回热风机旁，帮他铺开睡袋，火光映着他依稀可见的泪痕。 睡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带着单薄的黄军衣， KDA 靠坐在摩托的另一侧，他就这样在冰冷的夜坐了一宿，把仅有的热气让给了这对妇女。旭日东升，漫天成白之光，醒目的大地中央停着一辆红色的巨轮摩托，银霜围着热风的圆铺满地表，像一圈被切开的冰面。 KDA 的全身都结了一层霜花，他慢慢地站起，从容抹去眼眉和发上的白冰，又眨了眨人工眼皮，剔除眼白上的霜。这是他整夜以来第一次眨眼，此刻他的体温已经是-10几度。阳光穿透迷蒙的晨雾，直射到他乌色的瞳仁中，一种跳动活跃着的信号在 KDA 的回路中涌动着，似乎有什么好的东西在等着，即使昨天发生了那样痛苦的事，也总会过去。他不明白这种感觉叫什么，关上车的侧灯，看着电量表，正从深红慢慢向绿色转变。昨晚的热风让萨米尔感觉好了不少，只是体力虚弱，额头依旧很烫，双唇也干裂着。艾里克从睡袋中睁开红肿的睡眼，第一眼就看到了脸色苍白的父亲。他不知怎么好，是叫一声爸爸吗？又怕爸爸不愿意搭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他的至亲就只剩下父亲了。 早上好，萨缪尔先生。艾利克。萨缪尔颓唐地睁开眼。 凯文，你辛苦了。 他的声音稍微好了一点。先生，您的腿伤还需要继续处理，我们往前走吧，能遇到寄居地就好了。萨缪尔转过头，不小看的女儿正望着自己，不禁赶紧转回去，心情复杂。女儿那大海般的双眸就像她的父亲，让萨缪尔的心头无比凄凉。值得为他为之奋斗的人已经一个个的离他而去，曾经的恋人、父亲、母亲、挚爱的妻子，如今就剩下唯一的孩子。将来难道埃里克也会有悲惨的命运吗？他不敢继续往下想。 不，一定不会，这世上没有诅咒，我不怕活出一切，而且还有凯文在，他一定会活得比任何人都幸福，比他的父母都幸福。 他心底狠狠地抽着自己的脸，骂着自己想着晦气之事。其实连女儿的脸都不敢面对，何谈女儿会高兴呢？处在强烈的自责中的父亲是不会明白这一点的。 KDA 从包裹里取出几个压缩肉汤罐头，按下上面的金属片，这些原核便开始吸取空气中的水分，将里面的干货滋润成汤。他用指尖的热流烘暖，撕开盖递给了妇女。 你吃饭吗？ 埃里克握着汤勺问。 我成千上万年都不用吃饭。 萨缪尔饮了几口肉汤，剧烈地咳嗽起来，一口未咽全从嘴角咳了出来。过期的肉汤在加热后还能依稀闻到香味，吃下去并不难过，只是他太过虚弱了。 埃里克担忧地偷着看着自己的父亲。 萨缪尔先生，和埃里克说句话吧。 KDA 在阳光中十指交叉背在身后，向不远处慢走，留下妇女。埃里克不知道该说什么，萨缪尔伟岸的身体疲惫地靠着包裹，脸色发白，粗大的手指握着汤勺发抖，送不到嘴里。 埃里克，爸爸对不起你，没有照顾好妈妈。 他仰头看天，不敢看女儿。 爸爸，这不怪你，妈妈她走了，也许是一种幸福。 埃里克端着罐头铁盒蹲在地上，忘记了搅动勺子，眼睛注视着棉鞋，上面还有母亲打的补丁。 妈妈她没走，她一定会在天上看着我们的。爸爸，我知道你很难过，很难过，可是你不要丢下我不管。 她几乎又要哭出来。萨缪尔的心头一震，女儿能想到这些让她很欣慰也很惭愧。是的，她的潜意识里甚至还想过死，任由伤口去破坏，发展就是证明。 再相信爸爸一次好吗？ 爸爸，我一直都相信你。爸爸，你要振作起来，你现在没有力气，我来喂你。 他抹了抹眼泪，走上前给双手颤抖的父亲一勺勺的喂汤。萨缪尔的泪水在眼眶边滚落，掉在罐头盒里。铁轮在白茫茫的大地上前进，山影从远方渐渐地显露，阳光驱散了地表的寒气，薄雾渐去，清灵的晨风让人惬意。荒野的空气不像城市，充斥着灰烬和有毒气体，瘟疫。虽然城市的物质更加发达，当人们都开始向往深村、林海、田园、农舍时 ，EOW 改变了世界。这些健康的天然地带又都没有了。车子疾驰到山脚刹住， KDA 在操控台上摆动了几下，四条机械马腿从车的两侧折下去，将车身撑起，两个轮子被抬高架空，车开始慢而稳地走在荒石头山上。这山并不高，他们用了半个多小时登顶。 啊，那是？ 埃里克指着远方山顶上连绵的荒凉石头建筑。 万里长长的废墟， 萨米尔说道， 抵御外族入侵的战备建筑。下山的路并不像上山那么容易，稍有不慎就会滚落。 KDA 降低速度，厚实的钢蹄在岩面上压下一个又一个浅浅的坑，前方出现一条两米宽的裂口，断面笔直，像刀劈斧削开整座石山。萨米尔握紧双手，埃里克抓紧 KDA 的衣服，奔马在斜坡上跑起，俯冲一纵越过，略重的冲击力让埃里克险些掉了下去。下次不要抓衣服，要抱紧凯文。萨米尔严肃地批评女儿，自己的胸口也震得难受。 嗯，是的，爸爸。 山脚下的路依旧不平坦，摩托马低速地行走着。 空气有毒！ KDA 突然警觉地喊了一句，他敏锐的传感器闻到了什么，奔铁马停住了。萨米尔却没有任何的异样感。 正朝这边飘过来，萨米尔先生，有没有防毒的工具？ 萨米尔和埃里克不约而同地把包裹里的呼吸罩贴在脸上。 KDA 推开埃里克递过来的母亲的面罩，看着那上面还带着的血，埃里克心里涌起一阵强烈的痛苦。 啊，我不用呼吸。 埃里克这时才发觉自己从未见过哥哥的胸口像人一样有规律的起伏。空气的颜色渐渐变了，一层层愈发浓重的绿雾让视线不再明朗，地上出现一些死掉的小变异种，从鼠蛇到蜈蚣、蚂蚁都比正常体型大三倍以上，大概是死得太久，他们已经成了干尸。埃里克看得心惊肉跳，双手抱紧肩膀。萨米尔一边看一边平静地思考着，是毒气泄漏。山包成谷，宁静无风，绿雾遮挡，看不到太阳，分不清东西南北。 KDA 根据仪表控制前进的方向，直到毒雾变薄，依稀可以见到一座十余米高的铁门和两旁的防弹水泥岗楼及上面的重型铅弹枪、火焰喷射器，这关卡封锁了山间唯一的通路。铁门旁对着两摞变异动物的尸体，还有一些碎掉的不能再收回的杀人机器，以及几个穿着像强盗的尸体。岗楼底有18个出风口，那些或白或绿的烟正是从这里飘落出来的。 站住！ 扩音器声从岗楼传来。 不许动，要开枪了。 KDA 刹车，萨米尔从上面嘶哑地喊着， 是幸存者，让我们通过吧。 为了不泄露 KDA 的机器人身份，他提前拿出漫溢的口罩把 KDA 脸上捂住。探照灯扫下， 从哪儿来的？干什么去？ 从西伯利亚逃难到南方找温暖的地方，路过，没有恶意。 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消失在窗口后，看来是进去报告了。 两男一个女，其中一个被把刀，没有别的武器。 门缓缓地打开一道窄缝，恰够摩托车驶入。三人刚进门就迅速地合上了。 毒气防御，前面或许有狙击区。 当走远后，萨梅尔虚弱地说道。毒气渐散，四周弥漫起水泥灰和点燃胶皮的味道。穿过最后一道山岗，眼前突现一片凹地，里面是一座小型城市，城市中央是一座拦腰斩断的铬钢结构信号塔，倒下的塔尖有几十米长，正砸在一片住宅区中。几座穿插的立交桥塌在塔基周围，废墟中散布着用建筑材料搭起来的住宅帐篷，还有人从下水道中钻了出来。蚂蚁大小的人影从清理出来的街区中流动着，破破烂烂的交通工具在窄道上不停地鸣笛，狼烟在废墟中升起，所见之处看不到什么高科技设备，光景仿佛倒退了200年。三人摘下防毒面具， KDA 收起马腿，加足马力，车扬起一道尘沙，向山脚下的废城开过去。 熙熙攘攘的街上勉强维持秩序。 盯着我干什么？找搜吗？喂，把那瓶酒拿过来。 小兔崽子，这是喝的水，谁让你洗屁股的？ 行行好，行行好，上点吃的吧。 小妞儿，玩玩吧。 大爷，大爷，这不能再便宜了，这是我一家老小的活命钱呀。 萨米尔撑一把用机器人腿拼成的拐杖蹒跚而行， KDA 和埃里克跟在他的旁边。在萨米尔的执意要求下， KDA 把摩托车开到了一块鸟无人迹的偏僻废墟中掩藏好，三个人轻装上了街。面对新环境，不完全暴露自己是猎人自保的第一要义。萨米尔渐渐地能够流利地说话，喉咙不再像刀剐一样痛。他勉强用标准的世界语询问路上的商户，这种语言在星陨前的几年也本有被淘汰的可能，初露端倪的需佩戴专用头盔的念波沟通本可以替代它。星陨之后，人们不得不把那些科技承载量低却易维护实用的东西再次捡起来，如弓弩火药，能量经不起消耗在大功率的设备上。这世界的医疗品与食水能源稀缺，人们交易的硬通货主要是水、粮、零件、电池和药品，当然钱也可以，但是必须是硬币，便于提炼金属原料。那些粪土不如的纸钞被大人糊窗户，被小孩擦屁股，作用亿万的人可以一夜之间讽刺般的变成穷光蛋，这真是对大破坏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讽刺。萨米尔握着一小块 KDA 拆下来的太阳能电池板，这东西应该足够换到自己需要的骨生长素。 什么药？哦，医药吗？啊，大夫？什么？我听不见。 一个卖旧机车零件的老头吃力地回答着，那些金属件都是从过往的旅者岗楼的守卫交换过来的，他把他们修好又交换出去。萨米尔叹气，只得继续往前走。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这只 想象而已。几朵在下个假期，哦哦，天空。